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满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，二兰子是春心荡漾，跃跃欲试。每当见着张作霖，他以开玩笑为题，百般挑逗。有时候把张作霖找到内宅，就叫张作霖呢陪他谈话。张作霖呢，看着于六爷的面上，不能不来，也不敢得罪他。在谈话之间，这二兰子一笑就问张作霖，我说你知道的事儿这么多，你会讲古不？哎呀，讲古我不会，我没少听书，我们家乡二道沟啊那一带说书的人不少，我听人家讲过。那你给我讲讲，我可爱听古了。张作霖没办法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也给他讲讲。不知这二兰子是真爱听还是假爱听，问长问短没完没了，有时候一拖也就好几个小时，把张作霖磨的是皮儿不疼瓤疼。那张作霖可不傻，20来岁的人了，张作霖就绞脚了。哎呀，这二兰子是个风骚的女人，眉目传情啊，没安好心，这可不行。这叫于六爷发现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对我人格有染。再者一说，于六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么拉倒啊，我要迈错了一点步，心里稍微歪一点，我不是个人了，我枉赔人皮呀。但是呢又不能得罪这位夫人，哎，我就圆滑着点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那张作霖也会来事儿，但是长了，二兰子看出来了，张作霖对自己有意回避，找出种种借口不跟自己接近。为这事二兰子也没短了生气，没短了掉眼泪。单说这天就入了冬了， 天比较冷，于六把张作霖找来了，老疙瘩，从明天开始，先关门，跟我到营口去一趟。哦，六爷，上营口有事？ 嗯， 我有几波买卖要成交，不过呢，我怕我计划的不周全。我知道你聪明，你帮着我随时随地参谋参谋，等把买卖定下来，你再回来开张营业。哎，六爷，咱什么时候走？ 明天。 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张作霖跟着于六上了营口了，没费劲，啪啪啪把几组买卖定下来了。于六这么一算计，这个买卖成交之后一脱手，往少说得挣1000两银子，那得归功张作霖呢。于六是非常高兴，但是从关内来的几个买卖人大财主一半时不能离开营口，于六呢还得在这招待，什么听戏呀、打麻将、下饭馆子，就没张作霖的事儿了。于六说这么办吧，老大子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这事儿也定下来了，你呢就先回去，我过个3天5天的我也回去，你回家告诉家里人，在家里放心，特别告诉二兰子啊，让他不必挂念，最晚也就是5-6天我就能到家。哎，张作霖就这样从营口又回到高坎，到了家之后先得见二兰子，不愿意见也不行啊。见面之后他把于六爷交代的话讲说一遍，二兰子一听是什么啊，于六几天内不能回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他借着询问于六为名，把张作霖留家了，问个没完没散。张作霖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6遍了，他也没听清楚，这就长了灯了。二兰子非请张作霖吃饭，张作霖婉言谢绝，怎么也走不了。最后二兰子不乐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老疙瘩，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呀？你认为我出身不正道，不配做本家的女主人，是不是？哎，夫人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，我的确没有这种想法，不对吧？我看你跟我说话，总是貌合神离，人在这儿，心在外边呢。我请你吃饭，你都不赏这个脸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还不是瞧不起我吗？要不就是街上你有了心上人了吧，你着急离开我去会你们相好的。张作霖脸一红，夫人，您真能开玩笑，我正事儿都顾不过来，哪有那份闲心呢？要没有的话，今儿个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，不然你就是瞧不起我。啪啪啪几句话把张作霖给刚住了，作霖心里明不愿意也没办法，吃吧。好嘛，这顿饭吃发酒时也没吃完呢，这二兰子拿着酒盖脸儿，把椅子往张作霖身边拉，动手动脚，动不动咯咯咯就笑一阵。张作霖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呀。二兰子往两边一使眼色，丫鬟婆子都下去了，这屋里就剩他们俩人。二兰子把门窗关闭了，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。张作霖吓得赶紧站起来，一甩腕子，夫人你怎么了？我说老疙瘩，作霖呐，你甭跟我演戏了，你一点都不傻，难道你就不懂得我的一片心吗？今天没外人，那老糟头子又没在家，我好好的向你倾诉肺腑，我是个苦孩子， 我的命不好，14岁就被我舅舅卖到营口的窑子里头，老鸨子对我非打即骂呀，没办法，靠着卖身谋生。后来遇上于六了，于六见我有几分姿色，不惜巨金给我赎身，就把我买到他们家来了。你想一想，于六年近花甲，是个老糟头子，我刚到20岁，正在青春妙龄，我这一辈子能甘心得了吗？老夫少气，每当我想起这件事，心似油喷。有道是，家人爱才子啊，咱们两个人年貌相当。另外，我觉着我一见着你，我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那么舒服，非常非常的那么高兴。这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、啊！怎么老天爷睁眼，于六就把你找到我们家来了呢？这是老天爷给拉的红线儿啊！我作霖呐、啊，咱们俩有缘分，干脆咱就交个好朋友得了，今后你常来常往，我肯定亏待不了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手头也挺丰富，我愿意把家底收拾收拾，跟着你逃之夭夭，咱们找一个地方买房子置地，做一对夫妻，白头偕老，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我做林呢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哎呦，张作霖这脑子嗡了一声，觉着天旋地转，无地自容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张作霖想这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喝多了吧，酒能乱性，您是个开朗人，愿意开玩笑，你看您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快招呼人，安排睡觉吧，天也不早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 呆着！ 我老高子，你还跟我装糊涂，你还跟我演戏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走不了了，你就陪着我在这儿。感情这个人要不要脸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一头扑到张作霖怀里头，说什么也把他抖了不下去。张作霖一想，老于家户大人多呀，这也叫外人看见，说不清道不明啊。最后张作霖把他狠狠往外一推，转身就走。临走前说了句话：“夫人，要自尊自贵。”啪，开门他走了。哎呦，二篮子气得脸都白了，一头扎在床上呜呜就哭开了。他没想到张作霖这人还挺正，满以为张作霖得无条件顺从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万没有想到这老疙瘩还一本正。你说这人丢的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。这张作霖对外头一讲究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哎呦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是悔不该哟，啪啪啪啪。他自己撤自己的嘴巴。最后这二男的一琢磨，不，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张作霖，我就不相信你是铁石心肠。背不住这回啊，他是因为胆小，他假装跟我装一本正。我呀，再来个3回2回的，我不怕你不听我的。我算贴在你身上没完了，不达到目的是绝不罢休。你看这二男的还真铁了心了。但说张作霖， 不知道怎么回的自己的屋了。等进屋往那一坐，张作霖是把抓柔肠啊，不倒了霉了。怎么遇上这么个馋魔头啊？这外人听见没听见？这样传到于六爷耳朵里头，我是个人，我是个鬼。再者说，遇上这么个女鬼缠身，将来我非栽跟她不可呀。我呀，走人吧，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张作霖头脑冷静地想了想，不妥当。过两天于六爷从营口回来，一看人没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于六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不是人家从宝局子把我救出来，我就叫人家废了，我哪有今天？于六爷不拉吧我，我也没有现在。我来个不辞而别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能这么办事儿。但是二篮子这个事儿，我还要巧妙地对待。哎，等有了机会，我再离开也不晚。人有脸，树有皮。我相信通过这一回，二篮子被我拒绝，他碰了南墙了，也可能就改变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没走。那位说，你把张作霖说的赶上武松了，哎呀，一点色都不好，他是个好人呗。您可别这么想，张作霖现在是这样，将来变得什么程度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人这一生都有变化呀。张作霖呢，此时此刻的确是这么想的，的确是这么做的。人嘛，在大面上你得过得去。要说张作霖心里的一点都不动心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那不可能。不过一个人保持冷静，有理智，不管心怎么想，不走这错步，那就算好样的。闲言少叙，过了几天，于六爷回来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。回来之后，照样把张作霖请到内宅吃饭，二篮子也陪着，跟没发生这事儿似的。后来张作霖呢，找了几次借口，打算不干了。于六爷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嘎子，为什么？怎么，你觉着我对待你，没点不够意思吗？还是谁把你得罪了？不，六爷，一点儿都没有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忽然想家，我就挂念我母亲。我打算把活辞了，回家陪伴我老娘。哎，老大的，你别找借口了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走，我离开你玩不转了。你真搁瞅我的哈哈笑吗？如果你想你娘没关系，明儿个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，就在高坎落户了，这行了吧？一番话把张作霖说的没词儿了。好，六爷，我听您的，还走不了了。其实张作霖要真走了，还真没事儿了。这个人就怕脚蹬两只船，瞻前顾后，一有这顾虑，陷到坑里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快过年了。这于六那是大财主，每年到了年根底下，那太忙了，催债，上私贷收钱，买卖家还要查账， 一天呢在家里待不了一会儿，晃长三天两头的就不回家。二篮子一看机会来了，这天于六告诉他，我呀还得上营口，事情办得顺当呢三五天我就回来，如果事情办得不顺当，也许就到年根儿我才能回来呢，反正耽误不了过年啊，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作霖了，你们好生维持，不要挂念。于六走了，二兰子一听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，白天就得暗打主意，怎么对付这个张作霖，怎么叫他就范。最后他把主意想好了，心说张作霖你要再驳我的面子，嘿嘿，我就叫你有好瞧的。他把丫鬟婆子找来了，告诉他们年羹靠近了，你们家都有事儿啊，都回家去吧，今天提前放假。要老爷回来要问，有我呢。他把人全打发走了，内宅空荡荡，就是他自己。他下了厨房，做了十几道好菜，然后去找张作霖。张作霖本不想来，怕他馋巴头，但是二兰子还一本正，老嘎子，老爷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，家里有笔账需要拢一拢，让你帮着忙，回来他还要过目，这事耽误不打，你到我屋里去一趟。哎，张作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万一六爷是这么交代的，我不伸手，六爷回来一问我，我怎么说呀？硬着头皮上宝关门，从这后门到了于六家里头，深宅大院。等到了后院了，进了二篮子的屋，夫人在屋呢啊，进来吧。张作霖瞟帘进来了，你看外边数九隆冬，滴水成冰啊，这屋里头是暖气扑脸儿，家里头有钱还能叫他冻着呢，两个大炭火盆烧得通红啊，穿厚衣服穿不住。张作霖一看圆桌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两把椅子，夫人您请客啊，请客，客人还没来吗？怎么没来呀、啊？不就是你吗？夫人我可担待不起，我算什么客人？老嘎子，今天没外人，我请你喝两盅，吃饱了喝足了呢，你帮着我结账。哎呦，这账啊跟乱麻似的，要糊涂的脑袋他理不清楚，有你帮忙呢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来坐坐吃吧。夫人我不饿。什么不饿呀？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六爷交代的，你自己琢磨着办，你要不管我也不反对，我也不勉强。张作霖没办法了，这才坐下。这二篮子到外边看看，四外无人，把门他全关上了，把帘儿也撂下来，回到屋里头了。老嘎子，前者发生那不愉快的事儿呢，我也很后悔，今儿个请你吃这顿饭呢也算是赔礼。夫人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忘了，从我脑子里头我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儿。呵，你真会说话啊，除非你神经分裂你才能忘，要健全的人还有个忘吗？那种事儿人的一生才能有几次啊。我说老嘎子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你忘了也罢记着也好，这杯酒你喝了，那件事呢就算掀过去了。谢夫人。张作霖把酒喝了，其实张作霖不会喝酒，这杯酒喝完了烧心呐、啊、